上您听到的是程砚秋先生的弟子、著名程派表演艺术家赵荣琛先生演唱的《锁麟囊·归宁一场》的唱段。下面我们请您欣赏京剧名家杜振杰先生在《四郎探母》当中做工的一段唱。 两个主和母一匹配两员非 拜天门，两下里对战我的娘，压粮草来到河畔，我有心我迎去见大母，一面怎能奈我身材翻远河边边，死老母不由人把肝肠从断，论资儿三度在胸边边，怎能报答母 以上您听到的是老生名段《四郎探母做工》当中的一段唱，由杜振杰演唱。下面要请您听一段小生名剧《罗成教官》的唱段。这出戏故事取材于《说唐全传》，说的是唐朝时候李元吉为了争夺王位诬陷李世民入狱，李元吉为了剪除李世民的心腹加害于大将罗成，逼令罗成数次出战，罗成精疲力竭杀回到关下，李元吉却紧闭城门不准他进关，罗成无奈咬破手指写下血书，嘱咐城上守关的义子罗春转奏朝廷，之后罗成单枪匹马又再去征战。这出戏唱功极重，尤其是唢呐二黄调门高，听之过瘾，这对演员的嗓音条件是有极高要求的，首先是必须声音音域宽，高音自如，得够得上唢呐的调门，而且这段演唱当中高中有高还有嘎调，另一方面嗓音不能过细，因为必须盖着唢呐唱，而且有表现力。叶盛兰的罗成教官是闻名剧坛的，是叶派小生演唱的典范之作，叶盛兰先生将罗成的激愤壮烈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下面请您欣赏上个世纪50年代的剧场实况录音，叶盛兰唱得非常之精彩，而台下观众的反应也尤其热烈，掌声叫好声甚至口哨声也让人听之为之振奋。